详情请拨打6617-8400 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 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啊，关于呼吸系统的一些组织结构啊，它的特点呢、啊、以及生理功能啊，还有就是它的常见病多发病。我们原来给大家讲过啊，我们的气管也是分上呼吸道和下呼吸道，从男同志的喉结，女同志啊也是相当于这个部位，往上就是声带以上，这是上呼吸道，然后声带以下一直到我们的肺泡，这是下呼吸道。我们知道这个感冒啊，一般说的上感就是指着在声带以上，比如嗓子哑了、嗓子疼啊、流黄鼻涕啊这些，那么就是上呼吸道的病。如果咳嗽喘，然后从深部出来很多的这个浓痰，咳不出来又气喘，甚至有的又还带血丝儿，像这些就是下呼吸道感染，还有一些肺炎之类的。那我们知道啊，所以呢，这个呼吸道的疾病从我们鼻子一直到我们的口腔，一直到喉头的上边，那这一部分如果受到细菌病毒的感染呢，那就会得一些上呼吸道感染的疾病。所以这个气道就非常重要了。气道其实主要的还是指着呢，到了我们喉头的时候往下这一段，这个声门以下就是气管了。气管就像一棵，我们前头给大家简单的介绍过，像一棵倒栽着的树，我们叫做这个气管树。它又不断的分支，有24级，形成了气管支气管树，一直到最细的基础，可以它一共可以多少，有24级，有多少分支，有839万个分支，就是非常非常的，从那个大的支气管、细的中的支气管、小的支气管，一直到最末端。气管和支气管最大的作用就是呼吸的通道，所谓的传导性的气道，它是把氧气吸进去，把二氧化碳呼出来，吸入丰富的氧气和新鲜空气，然后把在机体里产生的大量二氧化碳排出来。一个成年人每天经过气管和支气管的气打多少呢？打12000升到14000升左右，这么多的这个空气从我们的气道一直到我们的肺泡，所以它跟外界是相通的，因此也是容易感染的。支气管分到17到19级的时候，它的细支气管就有了呼吸功能了，它可以进行气体的交换了。这种呼吸性的细支气管除了跟肺泡接通到外边以外，它还有一个侧边的通管，如果细支气管被堵了，就可以通过侧通的管道来进行完成呼吸。气管和支气管有很好的防卫功能，比如当我们吸入了有尘埃或者是臭氧或者是二氧化碳以及微生物这些有害的物质的时候，包括 PM2.5 啊这些东西的时候，然后气管啊支气管上的纤毛上的细胞就以每分钟1000到1500次的频率摆动，你比如有异物刺激的时候，因为这个支气管上它也有平滑肌，那它就收缩，这样使支气管的口径迅速的缩小，然后增加气道的阻力，使这刺激物呢不能深入到我们肺部，直接通过反射性的咳嗽，把这些东西就咳出来了。这是我们的这个支气管、气管和支气管这一部分。其实呢，气管和支气管都有防御的功能，能够过滤细菌和病毒，就是我们特有的呼吸道的清扩作用的这个组织结构，我们就叫做这个纤毛柱状上皮。这个细胞上呢长着这个细的纤毛，然后底下呢还有绒毛来维护。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气道，小气道的功能是哪些呢？一般我们身体里的小气道指的是直径小于2毫米的没有呼吸功能的细支气管，最小管道只有 0.06 毫米，非常非常的这个管壁也非常非常的薄，而且它没有软骨组织，平滑肌也相对的要增多，所以小气道呢常常是慢性支气管炎还有肺气肿等等这个阻塞性的肺部的病变最早的部位，就广泛的受到了我们临床的关注。那么小气道在生理功能上有哪些特点呢？我们了解这些特点以后啊，对于预防我们老慢支或者是预防这个肺气肿啊这些所带来的一些慢阻肺方面就有非常大的好处了。你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病到哪个部分了。第一个呢，这个小气道的气道的阻力小，它占总阻力的只有20%，而那80%在哪儿呢？在大的气道，就是我们的气管和支气管，在这一部分，这是由于大小气道的总面积的截面所决定的。还一个呢，第二个就是气流的速度比较慢，平静呼吸的时候空气进入这个气管和总支气管的分叉处就形成了这个涡流，然后气道阻力就增大了。但是支气管以下就是小气道，它由于面积骤然增加，虽然它细小但是它的截面积增加了，所以气流速度就减慢了，这样就有利于气体均匀的分布到肺泡里头去，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它特别容易阻塞，这是因为小气道是一个膜性的结构，所以说呢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病还有这个它的病变多是从这个小气道开始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气道呢它的结构所决定的，没有软骨支持它，然后它又是膜性的，然后它那个肌肉呢又比那个大一点这支气管呢要厚一些，这样呢它就容易阻塞。许多医院呢现在已经做这个小气道的可以做这种试验，如果闭塞的这个容积测定和最大的呼吸量它这个曲线形成的曲线来测定，因为阻塞性的肺部的病变早期啊，首先是小气道的病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有这些特点的，比如气道的阻力比较小，气流的速度也比较慢，而且呢因为它结构的特点容易阻塞，所以呢尽早的做这些功能检查，就这个早期的诊断早期的诊疗能够很好的使得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还有一些慢阻肺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改善。那么还有就是呢我们气道的黏膜纤毛系统它的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传导气体黏膜中的纤毛，在气道黏膜中它的密度是每平方厘米非常大，有 1.5 到 2.0×9 的×10的9次密，所以它就非常非常的多了，非常非常的密，而且呢它这个纤毛上漂浮着2微米厚的粘胶层，这个粘胶层呢还有这下边还有这个6毫米的低粘度的溶胶层，这个溶胶层是被杯状细胞和腺体细胞分泌的，它是呈小球状的分泌物，这样的时候呢就构成了一个什么分泌物逐渐的结合，等到大气管和大支气管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粘液的毯子一样，这种粘液的毯就防止了上皮的脱落呀，还有离子的失衡啊，以及毒性物质穿透，就起到这样非常好的维护作用。而且呢，分泌免疫球蛋白 A 和补体系统以及干扰素啊、溶脂酶这些免疫的活性物质，对于进去的一些抗原，就是细菌、病毒啊这些物质，起到一个屏障作用。而且呢，这个纤毛的绝大部分虽然它是溶在溶胶层里头，但是它们呢，从下向上顺序出现这个摆动，就拍打的这种动作，就形成了有规律的盘旋的上升，到气道的逆向波动，就使得这个排出物啊能够进入我们的喉头，然后呢就被咳出去了。运输系统的纤毛的这个粘液，除了清除作用以外，而且它还是从肺外周的大气道气管中 逐渐加速而形成的。所以一般来说呢，气管总支气管异物的这个半数清扩都限制在30分钟。一般的来讲啊，这个大一点这气道里的清扩作用就比较快，然后到了小气道和细支气管的时候就需要几个小时，而沉着于细支气管末端或者呼吸性细支气管的就需要24小时以上才能把它清除到。正常人呢，清除的速度是每分钟 2.15 个毫米。要是你吸烟呐，或者你有慢阻肺啊，或者因为你这个有慢性气管炎，这个纤毛脱落了，然后清除的速度呢，就仅仅每分钟17个毫米了。到了老人，运动的速度呢，就比年轻人更慢，所以他就容易啊，得肺炎呐，或者得一些阻塞性的这个气管的病啊，或者是肺的这个疾病。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药用的菌类物质。我们祖先在2000-3000年前呢，有一个最早的书叫神农本草经，365种药就把它列在上品，说它有效无毒，可以久服。而且当时呢2000-3000年前很早了，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总结出了灵芝你要经常用它，可以益气补虚。你看这肯定是对我们的肺，当然了这个灵芝呢它对这个心肝脾肺肾呢五脏都有补益之虚的作用。还有呢它可以健身增智，使我们这个脑部的循环得到改善，这样让人呢比较聪明，扶正固本，延年益寿，就是有很强的让我们身体里的正气充足，也就是说增加我们的免疫功能，这样达到延年益寿的作用。那到了李时珍时候的《本草纲目》呢，就更明确地记载了灵芝的有效功效。你比如说它对肺来讲，他说它可以益肺气，通利口鼻，治上逆咳喘。你看这就说明了灵芝那在我们的祖先很早很早就知道了，它有这个真正的调节阴阳啊，气血双补，扶正固本的作用。所以对于像慢性气管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在长期使用灵芝的过程中呢，它就能够非常好的改善我们肺部的功能。你比如它能够使得我们黏膜上的，比如像这个灵芝多糖，这是水溶性的高分子的，它经常用的话，经常用灵芝，这种物质会充分的得到。那它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使我们各个组织器官的微循环得到改善。凡是黏膜的地方，微循环都非常发达的，那么它就能够使微循环的瓣膜开放，而让血液灌注量增多，这样使其氧气和二氧化碳的交换可以充足。另外呢，也有很多人研究这个灵芝的人说，研究到啊，这个灵芝用了以后可以改善缺氧状况，可以增强我们对缺氧状况的一个抵抗的作用。有人就是长期的观察以后呢，就证明了长期使用灵芝的人，他体内的含氧量比不服用的人要高10倍。那这种情况下呢，那就可以呢很好的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改善我们身体的氧的这个供给，以及改善缺氧状况。当然像这个灵芝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啊，能够使得我们这个红血包内的小分子物质成倍增加，而使红细胞的携氧能力增加，也可以给这个改善氧。还有就是灵芝里的锗元素也能非常好的，一个锗分子抓三个氧原子到我们器官里，还能把它放下，这样真正意义上起到我们内呼吸内缺氧的改善。那这也就完善了我们这个气道里头因为各种病变而带来的呼吸。